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6集，上门三。罗檀瞪大眼睛，沈秋豁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杀气腾腾的开口问道： 他来干什么？ 这小的没问。 话音未落，就听见有低唇悦耳的声音自小厮身后响起： 宋嫁衣。 自小厮的身后走出一个高大挺拔的身影，沈宅的小厮们不说眉清目秀，却也个个都算是端正凛然，跟着沈秋混久了，还有几分英武之气。不过在跟身后这人一比之下，就顿时显得有些灰头土脸了。紫金流袍宽大摇曳，他笑容带着一点轻慢，却并不让人反感，似乎有些玩世不恭。然而银质的面具微微泛着冷光，又让人有了几分让人捉摸不透的深沉。即便看不到样貌，勾勒出来的轮廓也是很好的，尤其是闲庭信步的一步步走来，洋洋洒洒，皆是优雅如骨，懒洋洋的高贵，却有让人无法忽视的强势光芒。他道： 睿王。 连自报家门都是如此的嚣张放肆，沈秋就差拔剑而起了。他一拍桌子，桌子上的点心碟子被他拍得震了三震。他问： 你就是瑞王？ 瑞王点头。 你为什么要娶我妹妹？你有什么阴谋？ 沈秋喝道。罗坦的下巴都差点掉了下来，沈秋对瑞王报以的敌意实在是太大了。不过虽然众人心中都有这个谱，当着人家的面问出来会不会也太失礼了？ 娇娇温柔懂事，端庄大方，我倾慕已久，惶惶求娶，所幸皇恩浩荡，幸不辱命。 他慢慢的含笑的到来，沈妙忍不住抖了抖，谢景行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讲话实在是不习惯。要知道他们最初还不甚相熟的时候，谢景行每回看到他都是试探、冷眼、嘲讽。沈信和沈秋顿时勃然大怒，瑞王这一番话吧，表面上是夸了沈庙，也说了自己对沈庙的倾慕，偏偏越往后说越不是个味儿。什么叫皇恩浩荡？什么叫幸不辱命？旁人不知道，他们却一清二楚。明明是瑞王逼着文惠帝下了圣旨，皇恩是要挟过来的皇恩，幸不辱命，不辱的是谁的使命？沈秋和沈信就像两个炮仗，只差一点子火星就快要炸了。这瑞王坏事都做尽了，跑这儿来装什么大尾巴狼？罗雪燕的目光却柔和了下来。女人看男人和男人看男人是不一样的，女人看男人看的是细节。瑞王没有用本王，而是用了我，称呼沈庙没有用沈武小姐，反而用娇娇。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利用沈家的权势，瑞王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，不必如此。不管眼下是真心还是做戏，他肯花心思那就很好了。譬如傅修仪，当初沈庙恋慕傅修仪，傅修仪一边撩拨着沈庙，若即若离，不直接拒绝，却也不接受，不肯花心思，也不肯讨好。所以沈家之所以不愿意沈庙和傅修仪在一起，除了傅修仪本身的身份会拉沈家下水之外，还因为傅修仪根本就不爱沈庙。若是爱一个人，是会肯为他花心思的，现在就一点心思不肯为人花，怎么能奢求以后呢？罗雪燕打量着瑞王，瑞王肯花心思，那就比他想的要好很多了。 更何况若是论起外貌气质，瑞王实在很难让人生出物感。比起令人如沐春风，却又端着皇子的架子，总是八面玲珑圆滑有加的傅修仪来说，瑞王这人行事放肆懒散，却也看出来有几分真性情，这种真性情出自皇家，也就更难能可贵。罗雪燕希望沈妙嫁的丈夫不会以一种虚假的面目成日对着沈妙，她唤道： 瑞王殿下。 我名渊，字景行，夫人可以称我为景行。 沈妙差点就被查枪住了。罗雪燕有些意外，皇室之人最是讲究规矩，便是亲兄弟每每也要注重这个注重那个。大梁的人在明旗可算是非常高贵的客人，尤其是瑞王本身还是永乐帝的胞弟，没想到竟然会让人称他的字。让人称自己的字，那是关系极好才会这么做的。罗雪燕看瑞王的目光更加柔和了，他道： 景行，你先坐吧。 说着又吩咐惊蛰 上茶。 沈秋和沈信顿时大惊失色地看着罗雪燕，想不通罗雪燕为何在短短时间内竟会对这个瑞王如此之好。一边的罗玲见状却是有些打量地看着他。 景行， 罗谭突然开口： 这个不是定京临安侯府世子的名字吗？ 沈妙端着茶杯心中有些无力，谢景行真是胆大包天了，竟然就敢在这里说出自己的小字。他是不是觉得反正已经被苏明峰和明安公主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不如多点人一起知道，任何与他身份相关的事情也许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，谢景行非但不避嫌，还巴巴地凑上来。即便喝的是茶，沈妙也觉得自己快醉了。沈秋心中愤愤，见罗雪燕又是给瑞王让座，又是让下人上茶，本就很不开心，听到罗谭的话便道： 不错，瑞王一定不知道临安侯府世子是谁吧？ 瑞王转头看向他： 哦，那是何人？ 他也叫谢景行，是临安侯府临安侯的嫡长子，人家都说南谢北沈，他们谢家是可以同我们沈家齐名的武将世家，谢景行就是谢家小侯爷，他可是个难得的少年英才，当初一人一招就能挑翻数人，文韬武略更是不提，还生了一张俊美无浊的脸，可算是名其一个人人敬仰的少年英才，知道的人没有不说一声好的。 沈秋长叹一声： 唉，可惜啊，天妒英才，早早的就陨落在北疆战场了。 他话锋一转，挑衅地看向瑞王： 不知道瑞王殿下与这样的人同名是什么感受？那一位文韬武略无双，容颜盖世，您又有几成胜算？ 沈妙瞬间无语了。 听沈少将的话，好似很仰慕那位谢小侯爷。 瑞王慢条斯理地开口问道： 那是当然。 沈秋说得慷慨激昂，丝毫不顾及一边罗雪燕频频给他使眼色，反而瞧见沈信在一边鼓励的目光，继续道： 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，无人可取代。 沈妙扶额，如果可以，他真的想装作不认识沈秋这个人。再看谢景行，一定暗中爽快极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